侠义情也好，或者是江湖情也好哈。小爱是个女生，会喜欢金庸吗？ 特别喜欢。 我特别想知道的一件事儿就是，你最开始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喜欢金庸的作品的？ 这个其实真的要说到小时候，就是我父母的那个工作单位呢是有一个图书馆，然后我记得就是每到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呢，我妈就会带我去那个图书馆里面去借图书。我记得当时我妈以为我在，曾经一度啊，我妈以为我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但是其实我是从那个图书馆借了书剑恩仇录。所以书剑恩仇录是我对我人生中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然后之后就感觉就是一个全新的，就是很 fancy 的一个世界突然就打开了，然后从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所以那个男同学看的武侠小说我都看，从小看金庸。 所以你看，你是从书然后再去了解他，然后自己本身是做影视的，所以会去分析他的作品。但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应该都是先看到他的影视作品了， 影视作品， 对，因为毕竟普及性还是会高一些，然后可能特别喜欢又去看了书的原著。就是应该我是80后哈，就其实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记得小的时候金庸的影视作品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当时看什么83版的射雕，然后还有什么当时的那些港版的，就是香港拍的那些这个金庸的作品，然后到后来我们稍稍大一点上学的时候，他的一些金庸的电影当时也有了嘛， 对， 然后后来还有一些这个可能金庸先生拍的电视剧的各种版本，什么张纪中的版本，然后什么什么版本，所以就他的作品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非常深刻，虽然每个版本都不一样，对吧？我不知道你在这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啊，包括电影电视剧，你作为一个影评人来说，哪个是你最心水最喜欢呢？ 那一定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无限当年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郭靖是黄日华演的，黄蓉是翁美玲演的，然后之后翁美玲还开煤气自杀嘛，为情所困自杀，只是反正整个就所有的一切都把这一套剧呢都弄得非常的火。我就当时的感觉就是万人空巷，就是人生中好像除了上学，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去追这个剧。所以《射雕英雄传》的这个连续剧呢，是我在所有的金庸的影视作品当中首选的，甚至是要超越他之后的很多改编的电影。对，其实我现在看电视剧看的特别少，但是就是这一部《射雕英雄传》它可能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在我的心目当中它是我人生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成长经历吧。对， 所以你看他的包括影视作品也好啊，或者说很多朋友是看了影视作品之后觉得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然后看了之后可能会有一番另外的这种世界和感受哈，都是会对金庸先生的这种武侠情会有很不一样的体验。但是我现在发现每个人对于金庸先生的武侠情的体验都不一样，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最近几天可能大家都在缅怀金庸先生的一些作品啊，扎先生、金庸先生啊，这么说比较准确一些。我不知道在小爱心目当中他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从文学本子开始哈，说一说他的这个作品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金庸在香港的文坛呢，它是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也是香港的三大才子之一，然后他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呢，可以说也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他是中国的武侠巨匠。那么在他之前呢，实际上是梁羽生首先开创了中国的新派武侠，但是真正把中国的新派武侠提升到了一个通俗文学的一个地位的，就是不仅仅是之前大家心目当中的那种地摊文学啊，是金庸。那为什么呢？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大家看的不仅仅是江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不仅仅是武当派、峨眉派他们怎么样互相去打斗，我们可以看到历史。金庸的故事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看《鹿鼎记》的时候，大家看的是康熙啊，看的是康熙他整个这一辈子的一段人生经历啊。从康熙的人生经历，我们看到的是整个那个时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看金庸的小说呢，还可以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啊。金庸他本人呢，是一个特别博大精深的人，就是他特别的有知识，有内涵。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他在描述黄蓉和别人某书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会信手拈来一句《诗经》里面的一句话，喜有长处，一挪其之。估计把这几个字写出来，可能我估计十个人里面大概有九个人都不会念，里面有几个字不认识。就他比如说他在给他笔下的人物起名字的时候，《天龙八部》里面的阿朱阿紫，为什么叫阿朱阿紫，也是从那个《论语》里面来的。就是他所有的积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他全部都放到了他的这个武侠作品当中。所以我们看金庸的作品，可能你会看到一段诗词歌赋，但是这个诗词歌赋它真正很快就能够引申出来一个特别荡气回肠的，而且格局还特别大的，结构特别复杂的，人物关系还特别精妙的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故事。那可能就是从一个简简单单的几句诗词这样就能够演变出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文化功底和文学功底特别的深厚。然后第三点呢，就是金庸他是描写人性的，他不是去描写人物。就在他之前呢，像古龙啊、梁羽生啊，包括就是之前的就是地摊文学的那些武侠小说作者，他们在写这个武侠小说的时候呢，他们往往会架空一个历史，然后去追求特别奇异的离奇的情节，去吸引读者的眼球。 尤其古龙 对古龙他是一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再说啊，他是一个快很准，但是他不太会去描述具体的动作会是怎么样，或者是他更多的是擅长描写那个人物的心理的状态。 古龙是基本上这个大侠很厉害，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因为见过他武功的人都死了， 对，天马行空，就是一个快，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套路， 像小李飞刀那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嗖的一下对方的胸口就插上一把刀。古龙是这样子，但是金庸不一样，金庸会给你来一句诗词歌赋，然后会让你看到很多很多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我们可能能学到很多东西的地方。然后金庸在写人物的时候呢，他和以前的那些人不一样，他会去更多的会把他的重点放到这个人性的一些普世的具有普世价值观的一些点上面去说。因为他认为如果简简单单的去讲一个人物关系和人物的经历，可能很快读者读完之后就过去了，大家就遗忘了。但是如果他讲的是一个人性中的一些东西呢，他是能够永世流传的。所以我们看他写乔峰，写郭靖，写黄蓉，写华老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现代人所讲的很多人性的东西。比如说黄老邪他是一个看上去很邪的一个人，他叫邪，但实际上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他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而且是忠肝义胆，非常具有侠义精神的一个人。 对， 而且他是一个追求自由，追求灵魂自由的一个人。他去买了一片桃花岛，创建了一个世外桃源，他的内心是非常的纯净的。其实他黄老邪这个人物是一个反英雄主义人物的一个角色设定，他特别像好莱坞近代的很多的这种反英雄主义的电影里面的这种人物角色，其实是现代人非常喜欢的。那古龙呢，他其实放到了一个历史背景的一个武侠小说当中，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他是写人性。 就金庸先生里面有很多的小人物其实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觉得你看啊，像梁羽生和古龙的一些作品也都看过哈，就说不是不好看，但是他的作品其实养成系的我觉得会并不是很多。就所谓养成系，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怎么变厉害的，以及说他在变厉害过程当中谁对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我觉得可能在很多其他的一些武侠小说当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这个大侠一出江湖他就已经很厉害了， 他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呢 他没有一个成长的一个弧。 对，他身边的人要不就是跟他一样厉害的兄弟，要不然就是被他打败的人，就可能只有这两类。但其实你看金庸先生的作品当中有很多小人物很有意思哈。咱们从影视塑造来说，比如说经典的，我们看一部《射雕英雄传》，我们肯定要看谁演黄老邪，谁演梅超风，谁演老顽童，对吧？这个是一定要看的。甚至我们可能看这个《神雕侠侣》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一看它里面很多那种小的配角，比如说黄蓉的那个两个女儿 到底谁演、 嗯、 是吧，郭芙郭襄都是很有戏的一些小角色，而且他的戏不是说像古龙那儿都是女人爱他爱得要死了，然后就不是这种感觉而是你会发现他在这个人物的养成过程当中，他在杨过的养成的过程当中给了很多责任感的东西给他，因为本来杨过就是个熊孩子嘛，就本来小时候是个熊孩子嘛，然后后来成了一代大侠，就他中间有很多养成的东西，我觉得 是，我觉得你提到这个责任感啊、 嗯、 也是我特别喜欢古龙作品的一个原因。 金庸 金庸、嗯、金庸他是一个对儒释道的这个思想特别有研究的一个人、 嗯、 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盲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去喜欢， 对对对， 他会去取其精华、嗯、取其糟粕，所以呢我们在看他的小说的时候呢，又是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特别能接受的东西，就是他会去放到很多真善美的这种情感、 嗯、 然后他的价值观他真的是都是鉴于这个真善美，然后有社会责任感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当中，所以为什么就是《射雕英雄传》是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小说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啊， 嗯、 其实他并不是最成熟的一部作品， 嗯、对， 因为他写完这个之后才写的《神雕侠侣》，才写的其他、 嗯， 对吧？但是这个故事呢，它是一个格局非常大的，无论是他的历史观还是他的主题的一个构设， 嗯、 包括他你刚刚讲的他的一个人物，整个他这个故事。其实他所有的这一切是中国近代或者是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武侠小说当中最荡气回肠也是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一个篇章。那么在这样的一部小说当中呢，他的两个主人公他不像是其他的很多武侠小说的主人公，比如说梁羽生的，他可能往往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次要人物可能更加的鲜活有血有肉，主要人物呢，反正他一出场的时候已经是十分完美了， 就很厉害了， 已经很厉害了。他没有一个成长弧、 嗯， 所以呢，可能往往反而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意思，有点稍微有点平。金庸是不一样的，金庸他所有的这些人物，他都是基于了一个他的性格，因为人物的性格是这样子， 嗯、 所以他才会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之后是人物性格推动这个事件发展。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规律，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它故事当中的无论是次要人物还是主要人物，其实都是相当的维度非常的广，然后也是有血有肉。你看这个《射雕》里面的黄蓉和郭靖啊，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简单的段落，就是金轮法王要来抓他们，然后当时那个黄蓉已经有孕在身了。我、 嗯 哦、说的这一段是《神雕侠侣》里面的啊， 嗯、 然后当时。郭靖呢就做了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把这个黄蓉拉到自己的身后，然后那个黄蓉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靖哥哥究竟是家国大业重要还是我们的情感重要，究竟是家国大业重要还是我的身体重要哦。然后郭靖一听哦，他就马上明白黄蓉的意思，马上就全身心的去对付那个金轮法王，就没有说只是为了去一味的保护自己有孕在身的妻子。那么其实这一个段落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金庸真正他把他那一种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现代人其实特别想要去发扬光大的一种中华的传统文化当中的美德，他放到他这个作品当中了。然后包括就是一些人生中的一些人生体验，甚至是生活哲理，他也是一样放到他作品当中。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其他的好莱坞的电影、欧美的电影，我们会说看完了蛮荒故事，就感觉他是一个人生预言啊，你会觉得能够想到很多特别深刻的哲学母题。 嗯， 金庸的那个电影和电视剧也是这样来的。 对对， 你看那个，再举个小例子啊，就大家就可能就是大家就会觉得有意思，在《天龙八部》当中呢，有一个段落就是众人要去破一个棋局， 对， 一个围棋的棋局是一个真龙。当时呢，很多人都试了，但是都挑战失败了。 嗯， 包括段誉，段誉为什么失败呢？是因为他不舍得失去他的一兵一卒，他每一颗棋子他都想保留。 嗯， 不愿意失去，不舍得放下，所以段誉就失败了。 对， 慕容复也失败了。慕容复失败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舍弃了他不应该舍弃的棋子， 嗯， 所以他输掉了， 没破。然后最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和尚虚竹，他赢了。然后当时众人睽睽之下，大家说天哪，原来是这样子，是虚竹为什么能赢呢？他是舍弃了一堆白子白棋，就是他是一个懂得放下以退为进的人。所以就是虚竹为什么能破这个棋局呢？其实古龙讲的是一个人生哲理，对，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你看这都是我们那个现代人在聊的，每天在讲的一些东西啊。那就是这个可以在金庸作品当中看到，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其他的武侠小说里面好像不太多见的一些特点。 对，就是你看他的很多的就是人物当中啊，你能从这个人物身上想到很多你身边的人的人性。 是， 其实这个是在尤其是在影视作品当中哈，我们是最深刻，或者这个东西在人的心里面留得最久的。就我们现在可能看一些电影啊，所谓说哎呦讲了侠之大义啊，然后探讨人性的光环，你真的看完了之后你觉得无非就是一个人，然后可能为了家国情怀舍弃了一些东西，做了一个抉择。但金庸的东西完全没有这么的简单，你从不同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想法。包括黄蓉还有一分钟时间上半段，就说说黄蓉那一段，其实还有人有不同的解释，就是说其实说黄蓉是个情商非常高的女人，她知道她的老公心里面要的是什么东西，因为她其实是有能力自保的。黄蓉的武功不是平平常常就能别人就能打过她的，她说她有能力自保的，所以呢她下意识的就是她会很情商高的去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就是这可能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这部作品，就我觉得可能这样看来的话，就金庸先生的很多人物都可以分很多很多的角度去看。 对对，有人专门研究《红楼梦》，然后也有人专门去研究金庸，这个是很难，就是大家不可想象的，有学者专门去研究武侠小说。 对， 所以他真的是把传统当中人们原来认为就是这一类的文学，它是属于好像 休闲文学 那么高的，但是现在呢，在他的笔下，武侠小说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具有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的一种通俗文学的一个层次当中了。 对，好，那我们这个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一起来跟大家伙儿继续说金庸和他的影视作品。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竖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我希望在双11那天，我老公能帮我清空家装购物车。 你老公我会拔网线。 购物车里有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智能坐便盖。 我的妈！ 还有3开门冰箱、纳米智能净水器。 我的娘！ 还有进口的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 我的个神呐！ 就99个名额，999元每平米全享受。你打4006068866，要实景照片，保证你不拔网线。 4006068866，要不咱直接去吧。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11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谁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了，北京时间呢20: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我们再次欢迎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哎，大家好，我是小爱。 对，因为其实聊金庸的作品啊，我觉得他会是对后来的很多影视作品有非常深刻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基础本子。不光是我们说金庸的作品，包括后来我们知道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其实都是深受金庸的这种武侠东西的影响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来理一理金庸先生的一些影视作品啊，包括他影视作品当中一些人物的塑造哈，就为什么这么深入人心。因为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两个女人呢理了一下对于这个金庸先生笔下男性角色的一些理解啊。当然其实金庸笔下女性角色也都非常精彩，比如说黄蓉真的是情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人啊。 黄蓉是他对于那个夏梦的一个怀念吧，就是他在写黄蓉的时候，其实他是不知不觉的把他对他人生中的这个梦中情人的思念和爱意把他写到了黄蓉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黄蓉是古灵精怪的，是非常聪慧的，是善解人意的，然后也是善恶分明的，但是同时在面对恶人的时候呢，也是绝对不吃亏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他深爱的这个女神夏梦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包括其实他写任盈盈，包括写其他的很多的女性，他都是不知不觉的带入了他对于夏梦的很多的个人情感。但是可能我们刚刚聊的很多的这个男性角色哈，可能更被广大的影迷和观众朋友们所 熟知， 或者是更喜欢，因为毕竟是武侠小说，可能在武侠小说里面最重要的担当，首先可能我们想到的还是一些男性角色。 你看他的一些男性角色，其实每个人他的成长经历跟过程也都不太一样哈。因为刚才私底下也跟小爱聊过，小爱说最喜欢乔峰，我说最喜欢令狐冲。喜欢的原因就是，其实你看这个人身上，他 它会折射出，如果是对女性来说，会折射出你对理想伴侣的那种心态或者是那种追求、 嗯、 然后对于男士来说，我觉得会折射出他对人生的追求， 就是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对， 其实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 对, 对，令狐冲其实他是一个桀骜不驯，然后、嗯追求灵魂自由，而且也是非常有趣味的一个人。就他特别喜欢开玩笑， 嗯， 但是他开玩笑又不是那种特别 low 的那种开玩笑，嗯、或者是不知道尺度。他在关键的时刻呢，他又知道该如何去控制自己。然后呢，正常情况之下，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都是很风趣，然后也不见得是按照这个常理去出牌。那么在他的爱情观里面呢，我觉得他也是，他有他特别爱的这个爱人，但是同时呢，在之后受到感动之后呢，他也能够去知道该选择谁，抓住谁。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也是一个特别符合现代女性择偶观的一个人设吧。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赵爽说他特别喜欢令狐冲，我一点都不惊讶。我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她们都会喜欢令狐冲。像我呢，可能就是第一会选择乔峰。乔峰本名是萧峰。原来他是一直在保卫汉族不受到契丹国的入侵，对吧？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他发现，哇天哪，他原来是应该叫萧峰，乔峰是他之后改的名字，原来他自己就是契丹国的后裔。那么怎么办呢？今天大矛盾产生之后，他怎么样在既能够不伤害契丹族，但是同时呢又能够不让契丹去入侵宋朝，就是怎么样在这先去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做了很多很多舍身取义的事情，包括最后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然后在中间呢，还有另外一条感情线啊，就是他对于阿朱的这种非常忠贞不渝的让人感动的这种爱情。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然后特别正直的一个男性，一个理想男性的一个化身。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刚刚提到那个黄老邪，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在那样的一个封建礼教的时代，他是一个敢于去突破传统的一个人，他是追求灵魂自由的。你看黄老邪的口头禅是什么？迂腐，你们这些人太迂腐。对，其实在你想在一个封建礼教的一个时代，迂腐这个词不是一般的人敢随便去说的，但是他是一个敢于这样去说，而且他有本事。他有钱，他可以去买个岛，建一个桃花岛的一个王国，对吗？他可以实现这些，而且他又精通各种奇门遁甲，他武功又特别的高强，所以他是一个又有能力去给自己自由，而且灵魂上也永远是追求自由的一个人。而且他和人交往，他可以把小他几十岁的一个人称兄道弟，没有什么长幼尊卑之分。他是一个非常有侠义精神的，非常非常好相处的一个人。但是在那些非常封建礼教的那些体系之下的人呢，会认为他是一个邪，很邪的人，所以他叫黄老邪。就很喜欢他。 而且金庸先生笔下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很会用这种反讽，就很多非常正面的人物他反而会给一个非常反面的名字，然后有一些就是非常反面的人物，什么什么大侠，什么什么大侠，但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就是非常反的，就是他里面到后来会有很多那种不合时宜的这种行为，包括他里面可能会埋很多的这种小的梗在哈，就比如说一般武林大会或者是一般这个比赛，都是最开始出现那个我跟你们说，你们就全都完蛋了，就意思是这样哈，我一上台你们就全都死了那种，一般都活不过一集，然后反而是那种名不见经传的人。然后最后默默地跳出来，包括 对这个咱们在现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个，你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反转啊。这我们现代人叫反转，所以为什么就是金庸的作品特别容易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只是简单的去单线叙事，其实他是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学的很多的写法。 对， 在他的作品当中，他会有倒叙、插叙，甚至他在写那个《雪山飞狐》的时候，他采用的是罗生门式那种叙事方式，你知道？对，黑泽明拍那个罗生门的一种叙事方式，所以就是他拍的、他写的很多的东西，本来就是非常的符合舞台剧的结构或者是叙事方式的。对 对 对，而且有戏剧冲突，然后他在里面，而且比如说他也会有一些悬疑。 惊悚推理悬疑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就特别适合去改编成影视剧，特别好看。 对，因为你看啊，从戏剧性上来说，当时我看他的这个《侠客岛》印象很深刻，就从最开始所有人接到这个《侠客岛》的那个令牌的时候，都马上都吓成了那样。所以前几集我一直想往下看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侠客岛》这么恐怖，直到一个就是说名不见经传的一个男孩，就他的主人公出现，然后也是上了侠客岛，别人都认为他死定了，然后有一个反转，最后在侠客岛上，哦，原来不是因为侠客岛恐怖，而是人心恐怖，大家痴迷于上面的武功，所以都不出来了。就说他的这些反转会很有意思，很有戏剧性。 对，你看他先抛出了一个悬念，然后在这个悬念之间呢，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往前推动。 对， 然后推动过程当中呢，人性人物性格就逐渐的呈现出来了，然后大家就看到了人性当中很多的善良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对吧？然后最后又来一个反转。其实你现在一看，我们现在很多的现代的电影不就是这样的一些结构和方式吗？就是真的是他在写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在几十年之后或大家拍电影都是这样去拍的，但是他真的是突破了以前传统的武侠小说的一种写法。而且我觉得最 amazing 最神奇的地方是在于它是连载的，它其实最好看的几部都是他在当年办《明报》，就是他在困难特别困难当时 人生低谷期的时候， 人生低谷，然后《明报》他为了去推销量，他白天写时评，晚上在家里面写那个连载小说，然后把连载小说把它刊登到那个《明报》上，就是《神雕侠侣》就是这样出来的。真的就是这样推。那你想，其实你写连载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写着写着你这个人物就记不住了，或者是往下，因为你写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大的一个格局。那但是他基本上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疏漏和这个 bug 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把整个这个故事把它整个发展特别的大，格局特别的大。而且我知道就是他还有让人代笔的情况。比如说在《天龙八部》当中，他好像当时要去欧洲出差，对，因为他同时也是报业大亨嘛，为了《明报》的事情，他要去欧洲出差，他就请了那个倪匡先生来帮他写。然后他一走呢，那个倪匡就把那个阿紫给写瞎了，对。然后他回来之后，他就不高兴了，他说：“为什么要把阿紫写瞎呢？”他说：“那但是他因为已经连载出去了，他只能按照这个瞎了之后怎么往下去发展。”但是他又有了神来一笔，本来阿紫瞎了以后，其实可能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好像已经就这样了， 因为他跟乔峰 不知道该往下走了。对，结果他就是他的想象力就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比的。他后来就是怎么写的呢？就是阿紫最终呢还是把自己的眼睛给抠出来了，然后呢把眼球往对方身上一扔，然后就抱着乔峰的尸体跳下了悬崖，就是一个非常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荡气回肠的一个结尾。然后后来倪先生就说哎，他真的没有想到说金庸他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还能够给出这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这样的一个续篇，就是延续的一个篇章。他说如果是我自己写，可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往下写，能够写得这么精彩可能只有金庸先生本人。 对，因为现在你说 对，我是想说，其实我想为什么他这么能写呢，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武侠巨匠，其实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在写所有小说的时候他都会去真实的去考证他所写的每一个时代，然后呢他把整个的中国的武侠江湖做了一个梳理，无论是说从地理的这个形态上，还是从各门各派的这个分类上， 包括朝代， 包括时间的一个顺序上，他去做了一个非常有体系的一个梳理。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思想家，然后他又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他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写《令狐冲》，他会让大家从侧面了解到中国的酒文化，很多的是吧？很多的细节。 对， 然后他又是一个思想家，所以他会把他的人生体验用一种哲学的一种母题放到他的小说当中。那么同时呢，他还是一个报业大亨，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文学 创作者。他是一个 传播者， 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是一个集很多的文化于一体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就是我们在看金庸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去享受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世界，其实你是在你可以学东西。我小时候我是拿着字典看他的那个小说，好多不认识的字都是从看那个 金庸的小说真的都是这么学来的。 我是从他的小说当中看到了很多，其实他有很多易经的东西， 嗯， 就包括他的武功的招式，什么乾坤大挪移啊，什么降龙十八掌啊，就说这个当然他没有直接把这个就是武功当中的东西写出来，因为你像这个乾坤大挪移之类的吧，就说跟这个什么张三丰啊什么也有一些渊源，你会发现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易经，包括道生一生二，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理念，他会融入到每个人物的这个武功当中去。 对， 就是告诉你这些武功不是说使劲儿就行，不是说啪一飞刀过去这个人被扎死了，但这是另外一种派系哈， 对， 不说它不好，但是完全不一样。可能我们觉得，如果说古龙更加浪漫主义情怀的话，其实金庸写的很多东西， 他很实在，他是很实，对 对， 他不是架空的，他也不是完全是构建在他的这个想象力上，他真的是有理论和实际或者科学依据的。 对，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是能够去从侧面了解到各方面的很多的知识、历史的、文化的，包括思想的、生活体验的、哲学的，你都能够去感受到很多东西。 对，这个是它根本。而且咱们刚才也说了，因为咱们节目聊到就是影视方面， 嗯， 你会发现刚才也说到它是一个报业大亨，就它的很多东西其实特别符合咱们所说的这种阅读习惯，或者说一个知名记者写东西能让大家马上能接受的这种舆论习惯， 嗯， 就包括说他如果从文学性上来说，可能他有悬疑呀、啊、有悬念啊，然后有什么各种叙事结构啊，而且他里面的很多东西你会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去聊，特别有话题性。 对，包括他本人，他的人生其实就特别适合拍成一个电影。 嗯， 就他原来最早的志向，他是当一个外交官。 嗯， 但是呢，这个尝试失败了啊，人家没有录取他，他又回到了大公报去当记者。然后大公报呢，后来就创建了新晚报。他在新晚报首先是从副刊的一个副刊编辑写影评。对，写文学作品评论这样开始的。但是写着写着呢，在这段时间呢，他就非常无可救药的爱上了当时的国民女神， 嗯， 就是香港的著名的电影明星叫夏梦， 嗯， 那么夏梦呢，当时是在长城电影公司，然后金庸为了追夏梦，他去进入到长城电影公司，他去应聘了一个小编辑的一个职位，每个月就200多块钱。然后在那个时刻，他为了接近夏梦，他写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剧本，叫《绝代佳人》。 嗯， 《绝代佳人》后面好像还拿在国内还拿到过一些奖项。 嗯， 《绝代佳人》。然后在那段时间呢，他为夏梦就量体裁身的写了好几个剧本。然后其实他是因为他的爱情，他进入到了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圈子。对 对, 对， 然后后来那个夏梦呢拒绝了他，因为夏梦已经 嫁人了， 有婚姻了，是婚内，然后就很遗憾。结果金庸呢当时就是立志一定要做点事情，所以他就从为了就是不再伤心嘛，就从女神身边就离开了，离开这个长城电影公司之后，他去把他所有之前写稿的积蓄大概是80000多块钱拿出来，他创建了《明报》。那么当时，和他一起打拼《明报》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叫朱梅。朱梅是他在《大公报》的一个同事，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朱梅呢，其实在他创业的这个阶段呢，是一路跟着他，吃了很多的苦，但是在这个创业的这个事情上呢，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当时他们两口子就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金庸靠他一个人，真的是靠他一个人，白天写时评，然后晚上写武侠连载，然后这样慢慢慢慢的把《明报》做到了25万份的销量，变成了当年香港最大的一个娱乐的周刊的一个媒体。 对， 然后他的笔下的很多人物呢，其实也是和他的经历是相关的，比如说小龙女的原型是他的大女儿， 嗯， 然后他的乔峰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人物的原型呢，其实是夏梦的梦中情人， 嗯， 岑范。嗯，岑范他也是一个后来的一个电影导演，也是非常著名的电影人。岑范呢是在年轻的时候呢，曾经跟夏梦是一起拍戏，他们两个20多岁的时候就马上就双双的爱上了对方，然后但是就是造物弄人吧，岑范后来就回到了大陆， 本来夏梦是想跟着他回大陆的，但是呢香港的长城电影公司呢不愿意失去这个摇钱树，就扣了夏梦的那个通行证。然后之后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三年的时间里面呢，就隔断了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书信。然后夏梦给陈范写信，对方也收不到，陈范给夏梦写信，夏梦也收不到。然后他们还造谣说陈范在大陆已经娶妻生子了，然后当时夏梦就很伤心，然后非常的低落。然后就是这个时期呢，同时金庸在追她，可是夏梦就没有看上金庸，她就当时就是非常难过的嫁给了一个高富帅，嫁给了一个富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之后这个陈范就因为夏梦这个事情呢，他一辈子都没有再婚娶，一辈子都没有再婚娶，非常的就是对于这份感情他是非常的忠诚，非常投入的。然后他后来也是一直觉得，就是看到夏梦嫁了那个富商之后，就是生活其实是很美满的，很美好的，他还觉得挺庆幸的啊，说幸亏夏梦没有跟我，他如果真的跟了我，我没有我可能不能给他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很多人就说其实陈范和夏梦之间这一段情呢，其实是对于金庸来讲也是一样的，是人们心目当中的一段最美好的爱情的一段写照。所以曾经三毛这样去评论过金庸，他说你别看他一辈子在写武侠小说，但是其实他这辈子只写了一个字，就是情字。而这个情字呢，就是上能带你去天堂，下能带你去地狱。所以我们在看金庸的影视作品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是在看一个武侠作品，你在看那个武侠作品的外衣之下，你去看到的是一个荡气回肠的一个爱情故事，对不对？就他写的很多的武侠小说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爱情的部分。 对，就当时其实金庸笔下的爱情是我小的时候认为最美好的一些爱情， 特别美好，特别浪漫。 对，就他的那种爱情就是矢志不渝，可能他跟琼瑶阿姨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虽然他们俩也有点亲戚关系 对，这好可怕。 对，但是琼瑶的爱情呢，就是我们说更加的小年轻的爱情，就是生死相随，然后天崩地裂，然后什么海可枯石可烂的 那种，更加理想化的。 对，但你看其实金庸的爱情很现实，所以我说他是一个记者，可能有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也是就新闻从业者嘛，你会发现他人物很笔下的很多人物，你是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一个非常完整的原型，然后你会觉得你身边每个人可能都像他当中的一个人物的角色，而且无论是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还是说我们说令狐冲跟任盈盈吧，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模式现在也被很多的这个情感专家拿出来去 做分析 就其实都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很有意思、很有点的一种情感模式，很真实的一些情感模式，而不是说理想化的。我一眼就 不是空想出来的。 对，那你看，比如说他的那种很理想的模式，当这个黄蓉的二女儿就郭襄爱上杨过的时候，就他很明显就把它写成了一种年轻时候的眷恋，眷恋就是眷恋，而不是说，比如我看《还珠格格》，那我眷恋两个人就 一定要在一起， 要私奔了呀， 要私奔了。 对对，他是不一样的这种套路。对， 我记得那个在天龙八部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阿紫就特别特别痛苦的就问乔峰说我和阿朱，因为他们俩长得是一样的嘛，他说我究竟哪里不如阿朱，然后乔峰当时回答他说你处处比他好，样样比他强，你唯一不如他的地方就是你不是他。哇，就这一句话，你知道，难道就是很多很多的凄美的，然后留有遗憾的爱情，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就是，错位了，你爱错人了， 而且说爱情当中不是要找那个最好的，而是真的要找可以跟你拼成一个圆的那个一半。 对对，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所有的人，其实无论是金庸的他的那一代人，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七零后也好，八零后也好，九零后也好，以后的零零后也好，以后的一一后也好。对吧？其实大家可能无论何时何地，咱们再去看金庸的影视作品当中的这些人物和爱情，还有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觉得过时。 对， 因为这些就是一个普世的东西。然后又回到了原点，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金庸写的是人性。 对对，而且他的东西，你看我小的时候看金庸，我更喜欢看他的那种武侠的情义侠义。但是你会发现越长大你经历的事情越多之后，你再去看他的东西，你会从里面挖掘出来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不扎实的文学本子和一个扎实的文学本子它的一个区别。就很扎实的东西包括我们当时说爱你一万年那个经典的段落， 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最后至尊宝和这个紫霞的这个爱情故事到底怎么了，可能过了那么多年大家都还在讨论他们的这个事情。 对，就是因为已经根植到你心里面去了， 它是人性的 影响你了。 但很多浮于表面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作品或者是本子， 是 可能很快就会被这个时间给忘记了。 金庸是55年开始写书剑恩仇录第一本小说，然后72年鹿鼎记之后他就封笔了。但是72年之后呢，他也没有说完全不写，他其实还是在不断的在写，他在修正，他在修订，或者我们说的更新他以前写的各种的小说。所以可能现在很多的人，如果你没有看过金庸小说的话，你再去找他近年来新出版的这个版本，可能会和他早期出版的版本里面有故事什么的会有不一样，会有不同。我印象当中，其实他的作品当中呢，也是因为连载的关系，其实也会有一些少见的一些小 bug。比如说杨过其实是他的胳膊已经是一条胳膊已经被砍断了，但是他在砍断之后曾经写的一个章节就是说，哎，他一着急就禁不住的用双手挠头，其实这就是一个小 bug， 但是后来他把这个 bug 给改掉了，就没有。其实他也是在不断的再去更新自己。其实金庸他是一个我觉得要求完美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不断去提升自己的人。你看他在1986年的时候他拿到了剑桥的哲学博士学位，哦不是，他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他86岁，86岁的时候他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你就在想86岁对于普通的人来讲是什么概念，他还在去充实自己。对，孩子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般的人真的是做不到的。 对，一代大将哈，都说虽然94岁的高龄哈，他去世了，可能很多金庸迷，就包括我们这些从小看金庸的人来说，就是打击也都挺大的。但是毕竟他有很多的作品留在了这儿哈，而且这些作品其实时代虽然说一直是在往前走的，但这些作品其实永远都扎在大家心目当中，人性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变的。 突然想到了《寻梦环游记》当中那句话啊，就是死亡并不是终点，就如果你还能被人忘，被人记得的话，你永远都能够留下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想就是金庸他永远都会留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吧，确实是，也是因为他真的是影响了整整的三代人，60后、70后、80后。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小爱哈，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作为两个女性的金庸迷哈，聊了一下关于金庸先生的一些影视作品啊，包括他的一些文学的本子哈。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长耳朵，我是赵爽，咱们明天的节目再会啦。 但愿双十一零点我能秒杀成功。 熬夜败家不能理解， 还不是为了咱俩新房装修嘛，购物车都满了，秒到能省大几千呢。 你就直接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抢到99个双十一预售名额，省的可是大几万呢。 啊， 999元每平米，家具齐了还是进口实木的，电器齐了还是名牌升级的，卫浴齐了还是全系智能大。 4006068866，喂，你好，全包员吗？我要占个双十一限量名额， 家装就要全包员。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妈妈，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爸爸，我也按照你的样子做。 言传 身教， 家风传承从言传身教开始。 第三届爸妈教我这样做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开始了， 活动参与请添加首都精神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80平的房子要精装，要环保，要好材料，要精施工，要花多少钱？ 不够不够，还要进口实木的家具，还要智能卫浴，还要大液晶电视和全套名牌电器。 这标准30万不一定够啊！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只要999元每平米，这都全包圆，还有头等舱功能沙发呢，省下的钱足够再装一套。 为这咱也得再买套房啊！ 4006068866，就99个名额喽！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